常常怀念当天，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。I miss you, my friend， 身边的或已改变，人随年成熟一点，明理一点，但情未变。 从未变。